加香醇一刷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一处阳光味，空气就像坐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那只那只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通风里等心乘着风来到就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邪。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一风半月，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为什么我在电话里才能听见妈妈的声音？为什么爸爸没时间教我骑自行车？

说再见，缠绵变迁，蔓延。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温柔之缠绵的刀，山河破碎当水交汇，你不会翻愁个枕边，捏碎纷灰飞，你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温柔之缠 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 是对 Completely fight the love 人群一眼就能看到你紫色照明灯文明传统方向指向你这次心跳假装无心其实很在意别只发微笑的美丽世界的红酒杯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我散发的香味在寻找我在寻找的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爱就像 whiskey 明月耐人寻味 Ooh, ooh, baby 压不住好感向你靠近 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在这边和相见留下我的迎接上你牵着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My little lady, oh, baby, baby, baby, 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baby, baby, but I like the little feeling. I go one, two, and one, two step, 靠近你身边 Ooh, I'ma get it, I gotta get it, I gotta, gotta get it, I gotta get it.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听着 ，baby, I can make it， 让你紧握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 a bad bad bad bad，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已经喝掉。你说你就是我的解药，放你走掉。那世界配对都很无聊，等待慢到爆。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只好感想你靠近 Baby, 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在这边和相见留下我的迎接你在向我点头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 baby Go one, two, and one, two step 靠近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过人的演技，你就是。

survive and be the one who's stronger. I will not beg you to stay.

will keep on signs. We're losing all this daylight, but soon the moon's gonna rise. These final puzzle pieces, we tried, but they're too tight. But if we ease the pressure, I bet they'll fit just right. Sometimes it takes some patience, sometimes it works first try. But I know that this is worth it, cause this dream's too strong to die. I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we ain't done nothing.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 burning.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There's no need to worry, cause I can feel it turning, turning. All that is turning around. All that is turning around. All the sunrise, missing that hollow town, feeling those empty memories, but nothing's holding me down. I hope you find your stride, just go and live your life. I'm feeling vindicated,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争议将我变成一只飞蛾，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飞过爱曾停留的角落，最后这段翅膀跌落在深渊尽无处去闪躲，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化成一把火， Trainer, More Than Friends.